说大风大雨呀，咱就往家里跑，还差个糖再炖会儿就好，再来歇歇脚。你是他碰过的幼鸟，他怎能不知道，这孩子呀总想飞得高，叫世界翘上一翘。赶路的人啊别害怕，山高路遥，阿妈说有目标就好，日子偶尔的弯弯腰没大不了，人们是这样种禾苗。回家的人啊好不好，早一点到，你是家数着的分秒，是他的烦恼，他的笨，他的骄傲，他不喊却远远想着才满意满意，可瞒不过年纪，他蹒跚的还想牵你手往岁月里多走走。赶路的人啊别害怕，山高路遥，阿妈说有哭就有笑，外头偶尔的摔个跤没大不了，谁长大没装记得包。回家的人啊好不好，早一点到，你的年是家的分秒，岁岁的除夕比平日都要热闹，那一晚他追谁的呀那么好。赶路的人啊回头看，磕磕绊绊，你瞧你不是也做到，心里那束光引我们天涯海角，放下他声音那么小。勇敢的人啊会更好，阿妈说过天对努力的人不薄，耐心等等看，夫妻呀也许明早会悄悄增加的能量，笑呀笑。